即係 DAB 都有幾種唔同派別嘅超級市場 㗎嘛。中超、英超、同美超啊嘛，系 韩超， 系啊，韩超、日超， 系啊， 我知啊，系啊， 中意 其超，印超都有，印超都有， 印超都有，系加尔各答啊，系啊， 系啦，系啦。咁我就去咗一间即系 D 边都比较大型连锁，即系我而家发咗啱啱发咗嗰两条片上嚟俾大家。 即系嗰个专登走去影噶。 转得，转得去啦！ 哇，你睇佢几唔自豪，转得 佢头歪咗啊！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，因为咧上个礼拜啊，我得到 DAB 好多声音，就递个电话俾我，喂你好似失常喎。 冇冇冇，你同迪丽巴影相啫。 系啊， 因为边我系有五个朋友， 系 五个身边会出现嘅朋友都话，喂搞唔掂我哋 咁。咁唔得，唔专业， 咁 得 啦。 嗰边咁多人听噶，原来 咁同埋想同大家。我哋唔系净系做紧直播嘅时候一齐做嘢噶嘛，系咪先？ 系， 即系都有阿队长一讲完，我咪梗系即刻去超市啦。 咁呢个其实都系补偿翻上个礼拜嘅损失啫。 阿老可，你最近你屋企嘅中超大约要揸几耐车度咧？ 我最近15分钟， 十五分钟。哦 ，OK， 系咪喺二三七嗰边啊？即系苗 Peter，苗 Peter 系啦系啦系啦 ，Peter 系啦系啦， 咪 Greg Moore 嗰边啊，系嘛？ 系啦系啦， 我差唔多 OK， 好好系，我记唔记得啊？系， 哦 ，Greg Moore 就远少少 ，Greg Moore 我呢边揸过要20分钟。 哦 ，OK， 系， 系啦，但系都系嗰附近啦，即系中超入到去咧系。 见到 有范志毅， 见到恒大， 仲有范志毅啊，利铁嗰一扎都喺度。 系啦，嗱，咁我去到比较大型少少嗰一间就系连锁式噶啦，即系直情间超市都有翻咁上下大嘅。咁啊，通常有20行以上嘅货架嘅一间超市嚟嘅。咁而我亦拍嗰条片咧，嗰间超市里边咧系有2行。每一行两边啊，有2行，每一行两边， 即系一条通道咁样嘅两边啊， 系一条通道啦，一条通道嘅两边，即系有四个货架，都系摆零食嘅， 即系港式零食， 唔系港式，零食就头先讲紧嗰啲可能包埋薯片啊、虾条啊，各种各样嘅，咁而口立湿嗰一边咧。嗰行咧係有一邊係都係擺可垃圾嘅， 嗯， 係。咁我就即刻揾啦，因為之後你都知道我兒時嘅或者香港人嘅記憶，如果食啲啲可垃圾或者隊長影嗰張相咧，係有兩個品牌噶嘛， 即係阿華啊嘛， 同埋龍啊，係啊，同埋華仔同埋龍啊， 係時興啊， 阿萬事興隆啊， 係萬事興隆。 喂，阿队长影嗰张相都有万事兴隆嘅鱿鱼丝啦，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所以我就一定系要对准呢两个牌子，睇下有冇先咁，因为 有冇 一有咧，个人系会好开心噶嘛。 有冇捉嗰只甲虫啊？有冇啊？ 系冇嘅。 哎呀，咁佢有咩啊？即系我哋唔识。 我见到有都一招喎，系咪啊？ 但嗰个系属于薯片类嘛。 系啦，冇错。如果你话见到净系见到品牌名而有亲切嘅感觉咧，就叫做香园。 哦， 哦，嗰个嘴嗰个。 哦， 系啦， 望下山，望下海， 旅行，旅行，旅行。哎呀，原来真系播苏娜啦，呢次。 啊，我哋又记得啲歌先好嘢喎。 大家啦，观音像。 哇！呢首歌真系不得了，真系。 喂，但我觉得好听，我真心觉得呢首歌。 阿发哥都笑啊！ 阿发哥，你记唔记得啲歌词啊？ 唔系，因为嗰阵时咧，我哋做节目嗰阵成日播噶嘛。 喂，但系我真系 佢一报时分湿就播噶嘛。 其实苏娜唱呢首歌唱得好好听，亦都好有代表性。 我真系中意佢早期第一个版本， 因为佢嚟自澳门啊嘛，咁所以苏娜唱系好合理嘅。 佢 rock 版啊嘛，但系早期系嗰个女。我中意女人版，即系做 original 嗰个中意啊，系啊，哇！ 大三巴同埋观音 最开心 都可以穿喺歌词里面。我真系虽然我系 可能近20年大家最记得嘅广告歌嚟噶。 虽然我系香港人，但我都对于澳门嘅朋友真系如有荣焉。 系 我能够认识佢哋，好开心。 系啦，我继续。咁啊，见到个香园啦吓。 嗱，但系香园都系唔系香港嘢啊嘛？ 唔系，同埋佢都系卖嗰啲。我见到你嗰啲即系柠檬姜啊，系咪嗰啲啊？ 系都系嗰啲啦，系啦，都系口垃圾啦，都系口垃圾嘅派别啦，咁样。咁但系我由于揾唔到阿华仔， 系 同埋兴隆，系嘛，咁个人就即系沉一沉啦。 不能万事兴隆啦， 即系揾唔到万事兴隆，个人沉一沉啦，咁样。咁啊，其他阿勤你头先所讲啦，咁嗰啲系咩咧？系有，但系咧，因为其实我唔知大家有冇发觉，其实类似呢啲咁嘅口垃圾咧，其实有台湾牌子噶嘛， 系。

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嗰单嘢系几多年之前啊，老何？ 都起码六年前。 哦， 系啊， 希望佢要喺大湾听到啦。Hello， 希望佢识听广东话。 头先大家会听唔听到我哋直播室多咗人啊？ 有咩？ 冇、啊，完全冇啊，三个啫嘛。啊，点解有听众啊？又多咗个人嘅。 我终于失去了你啦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。本港新增558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，63宗是输入个案，社区再多14人感染 BA.2.12.1 病毒，大部分未找到源头。卫生防护中心话 BA.2.12.1 个案的患者全部病征轻微，未出现严重个案，现时疫情有轻微上升，但入院严重和死亡数字没有明显上升，仍需要再观察。学校情报的阳性个案有94宗，涉及61名学生和33名教职员，来自87间学校。另外，医管局并没有情报新增死亡个案。立法会以72票赞成、6票反对、11票弃权，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的条例草案。会议在晚上休会，听日在行政长官答问会后将进入全体委员会阶段，继续进行审议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，取消对冲安排在社会上已经讨论一段相当长时间，现时的方案已经尽量平衡雇员的关注。他说政府亦会推出配套措施，包括政府会为雇主提供25年共332亿元的补贴，而且取消对冲安排会等待积金易平台在2025年落实后才实施，所以企业和雇主有足够时间为取消对冲做好准备，而且修例不设追溯期，加上补贴安排下雇主在取消对冲初期额外财政负担有限，政府相信企业有25年时间可采取不同策略适应。

投望，勇敢担当， 记住成功需苦干， 如无互助守望， 如何度过夜寒？过云雨上方，爱着远望，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。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， 同留在海角， 同聚焦于前方，在这机遇面前，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，岁月留相片，开展不忘双面， 让我心路待迎接。 今晚咧就特別鳴謝阿信文啦，要多謝頭先突入嘅阿麗瑩啦，我亦都同遠方嘅何亨講聲拜拜啦 嚇，拜 拜。